那谁要开场？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录进去，好像蛮荒谬的，就是还是开场就这样。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陈年老蔡，我是陈姐。 好烂哦、喔，我是老蔡，好烦哦、喔。 那我们就要聊聊摩羯座。 对，我们就是先从，就是从摩羯座对待工作的态度开始聊起，应该会最后聊到感情，因为有人有谁是被害者的经验。反正工作，我觉得对我来说，工作真的我会蛮理性的看待，因为我其实也觉得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同事跟主管都还不错，然后工作内容我也觉得我就蛮上手，然后也做得蛮开心的。可是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我觉得考上研究所，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休课这件事情是CP 值比较高的事情，所以我就会为了这件事情，然后去，我觉得可能就是去放弃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事情，就好像也不太会感伤。我觉得我好像就是有感伤的情绪有被抽离掉， 就是你比较专注在自己所想要的事情上，所以当其他东西不是你最核心的理想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去顾虑那么多。 我觉得好像是，就是就假设今天就是我想我的人生的首要目标就是工作，但今天出现了一个还不错就是的人可能来追求你或什么的，我觉得他如果没有工作好的话，我也不一定会跟他在一起，就是我真的会以我的 top goal 就是首要目标就是为最主要的目标。所以我觉得在出就是摩羯座的感情对象的话，要出现的时机很重要，因为今天如果是他，你想看他在考试，他如果在考试、 喔、 或者 在偷表的， 没有，或者他在追寻某一件他很想要的事情，但他没有办法停下来，就是或者是求职或者是什么追求晋升什么的，随便交换，就是他有一个自己的目标，然后他非常想达成这个目标。你这个时候出现的话，我觉得他就算很喜欢你，他也不一定会愿意为了你放下他很想要的目标，因为我觉得就是摩羯座就很是蛮理性的动物，可能可以跟你打炮，但不能没有办法跟你发展很长久稳定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觉得摩羯座要进入一段交往关系的话，真的会蛮认真的，但我觉得那个门槛还蛮高。因为我最近有发现我自己好像蛮挑剔的，就是开始会挑东挑西的，会觉得说这个人有好到你愿意为他牺牲吗，这样子的感觉。感觉摩羯座感情的缺点， 我觉得应该说我先讲摩羯座感情优点好，就是人家都讲说摩羯座就是如果真的喜欢他绝对会让你知道，就是老蔡一直跟我讲，就是他不会让你有模棱两可的答案，对吧、啊？可是因为我个人可能母羊座嘛，我不确定，我真的是那种非常重， 你不确定，你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母羊座， 就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可以代表说母羊座，就是我觉得我很是培养派的，就是我会觉得我不会当下就喜欢这个人，然后我可能前面会让你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喜欢，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努力的话，我是会被打动那种人。可是摩羯座好就是喜欢就是喜欢，没有那边跟你突然好像日久生情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好像是这样。 我觉得我就可以补充一点是，我觉得不算，就是我觉得培养的前提是他有把你放入就是有兴趣的对象，就是这个人，我觉得我可能看到一个人就会先分类说有感觉没感觉，没感觉就会真的 sorry， 你做什么你可能要买地堡我才嫁给你，就是有感觉的人的话，你再慢慢去，我觉得不算是培养，对我来说比较像是认识，就是我认识你这个人，那你这个人的个性跟我到底合不合，或者是我们的频率到底对不对劲。那我觉得有时候很其实蛮鸡掰一点，就是可能我发现不合了，但我也不会跟你说，但你会知道我在疏远你，可是你不会知道， 真的会这样， 你不会知道说 某人就是这样， 你不会知道说就是我现在我因为我发现你什么点，所以你不及格了，我不会这样跟你讲，但我会疏远你，让你知道，试图让你知道说 知难而退、哦、 对。而且但你们可能前阵子暧昧很热烈，但你可能就只是做了一件事情，然后或者是他就是突然发现，或者是 怎样 whatever， 他就是突然不想要了，然后他就会默默的决定这件事情，然后就离开，是这样吗？ 是这样啊。 有什么？你有什么切身的例子可以分享？ 我本人对啊，我觉得他之前对我就是 已经有人开始在讲自己的故事。 对啊，哎，怎么办啊？这样可以吗？ 可以吧，可以吧。 就是我本人之前，他，因为他其实自己也有亲口跟我承认说，他真的有想过我们是不是有进一步交往的可能，但就是我不知道他自己想到了什么，反正他没有跟我讲这个结果，只他就是说他觉得他的陈述就是说我们的陪伴很，我的陪伴很纯粹、啊， 很纯粹哦， 很纯粹， 很纯粹，纯粹和之类的。 反正他就说他就是他觉得我给他的陪伴很纯粹，然后他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前后逻辑在哪里。对， 但我觉得说是不是说很纯粹，很像友情，所以他不想要有任何爱情的成分沾染进你们这个关系，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很重要，我觉得。的观念是，我觉得谈恋爱的话就会分手，就是、 好好笑哦！怎么有人悲观主义者？ 不是真的啊，就是你不分手就是结婚呐、啊，就是这就是两个爱情的终点呐、啊。所以你要选择的这个人，如果我很喜欢你作为一个朋友，那我们今天要进一步了，是不是选择我们要么就结婚，要么就分手？可是我觉得摩羯座我自己是那种分手后我完全不会想跟前任有任何关联，或者是就是会变得很疏远 的一个状态。那我今天真的很喜欢你这个朋友，我就不希望我们的状态会变成就是很疏远的这个状态，因为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总不可能那么容易就结婚嘛，就是大家也还年轻， 就为什么不能分手后来当朋友？ 不行啊，你分手过一次就知道了，就真的不行。你自己看你前面的暧昧对象， 我有哎、欸， 可是就不会那么那个啊。 哦，可是 就是那么的紧密，你懂吗？ 我有喜欢过，然后到现在都还会当朋友，对方也知道我喜欢他， 就是朋友，可是你不会那么密切， 确实 的聊天，或者是就你不会跟以前那么像以前那么好了。就是我如果今天看到一个好笑的事情想跟你分享，我也会觉得说啊干，可是你这个身份我好像觉得不太适合，那我就会不做这件事情。 我好像没办法想象， 你真的分手一次就知道， 好好笑、哦、 就是我不知道耶、欸、我真的个人就是觉得能跟前任当朋友的人像水瓶座我就觉得蛮疯的，就是他们的那种朋友就是真的是可以就是吃饭聊天啊。然后我某一 水瓶座那么奇怪、欸、 我某一任的就是前任还跟我说什么，希望他可以跟我聊，他希望他可以跟我聊下一任他跟他下一任的感情出了什么问题还可以找我聊天，请问是有什么毛病，要不要去看医生？透过这个 podcast 就是一直在狂骂人，我觉得 好 爽。不过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有病，因为你怎么可以，我不知道哎、欸。就是关于放下这件事，我觉得我好像我的放下就是不打扰，它好像歌词哦、喔， 对啊， 就是很像叮当要唱的歌词。 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对，就是我的放下就是我不跟你再有任何的关联。可是我就觉得我尊重我们那段感情就是很深很深啊，那我还要看着你跟另外一个人就是在那边很恩爱吗？我觉得我度量好像真的没有那么大哎、欸，就是。我会觉得说，我觉得我不知道，除非对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就会觉得那你就是值得这么好的人，那你可以就是 放心， 我会想看到你幸福，但你可以不用跟我分享。对对啊，就如果你的前任暧昧对象一直跟你聊说他现任，他跟现在他现任有多恩爱，你不会觉得也很怪吗？就是你多少，因为你毕竟就喜欢过他，就跟我毕竟跟我前男友就是交往过啊，就是我就觉得就是怪，就是我觉得大家不要再拿放下在那边炒作，我觉得很烦， 好好笑、哦、 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一个我觉得我蛮放不下， 放下仇恨 我真的蛮放不下，就是我没有办法，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我可以没有感觉，但我没有办法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因为那些我觉得那些感情的东西就是真实存在过啊，那你先放下，你是不是想要装没事，说好像想把以前的，我不知道，好像想把以前做过的伤害也一笔勾销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不可能只有好，就是爱情里面一定有好有坏，那你难道想把这些坏的地方一笔勾销吗？虽然我也不是说我自己都没有做错，可是就是 不会觉得说我们的业障就已经那么重，就是牵连就那么多了，那今天就我们分手之后就好好放下，那大家彼此也不一定要祝福，就是看大家过得自己过得怎么样就怎么样。对，所以我觉得当摩羯座，我觉得追摩羯座还蛮可怜的，是不是？ 是 牡羊座的 陈小姐， 陈姐，就是 我觉得真的是啊，而且对啊，我回到刚刚前面的问题，就是我会觉得，就是他摩羯座真的会自己突然想通，然后也没有要给你解释，然后他们就会自己内心做好那个决定之后，就逐渐淡出你的人生。然后，但我觉得他好像也没有到真的淡出我的人生，自己想想，其实 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蛮靠腰，就是因为我们都会自己做决定，然后也不一定会跟对方讲。重点是对方不知道，他就不知道我心里就已经决定说我不想再跟你暧昧 ，sorry 你出局了。因为之前就有一些暧昧对象就是这样，干我会不会讲出去，然后我身价暴跌？因为我一直 叠价， 对啊，因为我一直讲出一些就是自己太 帕梅亚的故 事，自己太对 insane 的故事，反正就是我就是跟可是跟之前那个暧昧对象，我只是相处之后发现我觉得真的不合适，就是他太黏了。然后我觉得我们也只是暧昧的关系，我没有资格去评论对方说我觉得你太黏了，我不喜欢这个样子，因为我也不是你的谁，你也不需要为了我改变。那我觉得我能做到的事情就是我们自然的就是不要再让关系那么紧密，但对方可能无法 catch 到，会觉得说你怎么突然就这样了，可是我们之前那么好，我们那是不是我更努力你就会回来、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可怕，是因为这会变恶性循环，因为你太努力想要挽回对方，对方就会觉得你超烦，然后你最后就会跌入一个就是永无翻身之地的深渊。我现在好像就跟两个人算了讲太多了，反正就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可怕的地方。对， 但我好像也会这样、就是如果真的对对方没有兴趣的话，然后别人还一直非常努力的话，我应该也是会觉得很可怕。就像我现在可能就不会对没有兴趣的人，我可能回讯息就不会像我对一般人回的那么勤劳。 我觉得大家是要知道一件事情，是感情这种东西是持续在变动的，就是不是今天这样明天就会这样，不是明天这样后天就会这样，代表说他的态度是会变的，就是你懂吗？很多人会觉得哦，我们现在就是在暧昧啊，他把暧昧当成一个，你知道吗？可能是3到6个月的一个期间，那在这个3到6个月之间，我们的关系就是暧昧，就是不会变。但不对，那你可能会在暧昧的第二个礼拜的什么礼拜三，发现他可能突然发现说，干你讲了一个什么话踩到他地雷，你们就没了，你们就没火花，那他就可能不屌你。那这种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方式是我比较是跟着对方的。对，就是对方变化的话，我也会跟着变，因为我觉得那代表他说，我觉得只要态度有变动，就是一种表态，就是他可能更勤劳，他如果就是可能表现得更亲密，或者是他表现得更疏离，我觉得都是一种表态。那他当他表现得更亲密的时候，那如果你想要跟他更进一步，那你就更亲密。那如果你不想的话，你就闪球。那如果他今天变得更冷淡的话，你可以试试看，就是。更进一步，那他如果更退，那你就知道，哇，他可能对你没兴趣。那我觉得你可能就是需要先冷静下来，就是先退一步。就是我觉得，就是要体认到说感情这件事情，或者是你们关系这件事情，是随时都在变动的，因为你们一直都有互动。所以，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随时顺应对方的那个反应去做出改变。因为你也不知道何时对方就会，你们的关系会出现什么变动。我上次有看到一个那个蛮准的，就是摩羯座会打分数这件事，就是 你们很 还是其实大家都会，你也会吧？ 我可是我的分数就是 从200， 不是啊，就是整体啊，很整体，而且我好像都是打好玩的，就因为知道说哦跟这个人就是。不是说真的会跟这个人有什么结果，所以就是打好，比如说你要意淫一下同事啊，意淫一下朋友啊，然后给他打一些分数啊。 但如果是真的暧昧对象，你会吗？ 陈姐很少在跟人家暧昧， 就是喜欢的对象。 还是喜欢就是喜欢了，没有几分。 对，我觉得好像是这样。我如果真的喜欢上这个人，我就会很盲目的接受他很多缺点。 哦，你真的耶，你真的耶。但我觉得你可能不觉得这样，有时候对方会拿翘嘛，就是又有点，就是有点愣头青骨的感觉。 有啊，我就被各种吃软饭啊。嗯，我不是就是这样子的受害者。 我们会不会被告？因为特征太明显。反正就是，哦，讲到就打分数，就是我自己就是对于如果在暧昧对象的话，我就是会加加减减，就可能哦他收入还不错。等一下，我一直把自己叙述成一个拜金女，就是可能、 啊、 没有，这是举例 ，for example， 我自己不是这样，就是可能如果是年薪高加分，那可能长得帅加分，身材好加分，但讲话有点没脑扣分，或者是什么习惯不好扣分，或者是爱跟朋友出去玩，或爱喝酒这些扣分，就是扣加加减减之后，就如果你有好几个暧昧对象，你就会稍微排列一下，最后还做成 Excel 表，然后礼拜一上台报告。 哦、 没有，就是会，你会就是你总要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优点大于缺点，还是缺点大于优点嘛？因为有些缺点是会扣50分的，你懂吗？就是假设是会劈腿， 会打人， 对，会打人，或者是馆长。等一下，我要被馆长告。 对啊，你会有一些馆粉怎么办？ 对啊，票汉、整只汉，就是可能会劈腿扣100分，可是他就长得帅加2分，但是就代表他扣98分，你怎么还会跟这个人交往？就是 quote 一句丹尼表姐的名言，就是。丹尼表姐好像也是 quote 别人， 对， 双重 quote 不是，是他说选择你喜欢的对象应该是要30%感性，70%理性。 哦、oh. ， 所以其实你要很，就是很大一部分是你要去理性分析跟这个人在一起是不是你想要的，或者是他的优缺点啊、个性啊什么的，就是你不应该把感性就只是哦我有没有感觉，我有没有行动这样子，把它摆在最大的就是。最首要条件，因为我觉得大家小时候，我自己小时候都是这样，就是有没有感觉很重要， 感性大于理性， 没错，就是很盲目，所以你可能就会遇到一些吃软饭的男人啊，就是可能已经出门工作了，然后还嫌60块很贵，然后要你请他吃， 好好笑，有人在影射啊，含沙射影， 没办法，我觉得录 podcast 或者是开小账的，或者是开那种迷因骂人粉专的乐趣，就是你可以骂一些，就是你平常生活中就是 不敢。 对， 没办法直接指名 道姓。我觉得这也是摩羯座一个很屌的，不是很屌，就是很明显的特性，就是很压抑，就是他内心里面可能真的已经要爆炸了，但他表现出来就还是很平静，就是他可能表面上你跟他吵架，他说一句哦，但他心里面可能会说跟你娘怎么不去信义路上给车撞。 哦、好好笑哦， 就是我自己有时候就会这样，但我会真的，我觉得超我太强了，我觉得。就是约束自己说不可以这样。 你们不会写文章吗？写500字的心得文给对方，说我觉得你这样其实非常的让人不能接受。我像我最常做的东西， 像母羊座会这样吗？我觉得母羊座是来得快去的也蛮快的，可是你们会表现出来，就你们的感觉，你们的愤怒值跟你的表现值是成正比的，就是你有多愤怒，你表现出来就会那么愤怒。 我好像没有很准哎、欸。对我来说，我也是超压抑型的， 还是 就是 我们是有受过教育的人。 对，我觉得是我们是社会化的人， 有些人没有， 我 们 就 不说是谁， 顾别人的面子，所以当下不会做出太明确的反应。所以我就是那种回去一直想，然后觉得说不行，我这口气我咽 不 下去了，对，越想 越 不对劲，然后我就会把我的情绪很完整，我会写那种500字心得文的那一种，然后就是。完整的把我的情绪传达给 他，真的很疯，他真的会写500字，而且看不懂，因为他都会用骈文体，他就会说我的星球围绕你而转， 没有，那个是发动态， 他不是一样，就是沟通的没有办法有效沟通的语言。 你们给我闭嘴！ 你们是谁？ 我很感性，我是一个文人。 其实你们内心都有一颗就是柔软的心，是不是？ 对，我想一下，突然因为我觉得我也不是那种，而且你刚说来得快去得快，我觉得我是那种。可能来得快就很容易不爽，可是就是我就会先想，然后想，这就是会想很久，或者说我可能会先记着，就未来如果你又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我就是把前面那个从我的 database 里面挖出来说 OK 这个人之前犯过这样子的错，他可能就是这样子的惯犯，然后再去觉得说 OK 好，那我觉得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个性，没有办法做朋友，好盖章， 或是我就表达出来说，哦，你知道你上次那样子让我是怎样怎样，然后这次你又这样做的话，其实我很内心很不悦，怎样怎样，这一类事情，然后我再一次的把情绪释放出来，但前面的我就是会压抑。 哦，所以等于你也给他一次机会，你可能第一次会觉得他就是误触你地雷，不小心这样。 对， 就会想说算了，先不用把话讲得那么难听。 对， 或者是就他可能就真的不小心之类的嘛， 之类的，就是或者说我知道他可能本性上是这样，但我会觉得没关系，再观察。 哦， 对，就是对啊，譬如说有人就很口就是真的就是口之类的啦，有可能他就现在生活真的不好，可是就是我觉得一些价值观的部分是很明显的，你不用再多做什么测试，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人可能大概就是这样子的类型。 嗯， 对啊，那你只能期望时间会慢慢改变他。对啊， 我觉得超难耶、欸、 超难吗？ 因为我觉得很多朋友就是你想一下，就是我们相处的朋友都是就可能好几年，然后我觉得大家个性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就奠定的蛮，就其实大家就大家看出来大家的性格是什么样，只是长大就是发育完全。 对，有可能变好有可能变不好，但就是真的 没有什么 太大 的差异会让人觉得说哦他真的变得很多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也很难。嗯， 比较多是个人层面的思想改造吧。哎、嗯，听起来好像什么中共共产党。 对啊，哎、欸，等一下，摩羯座要怎么追哦？我想一下，哎、欸，根本也没有人问，是我自己问的。 对， 摩羯座要怎么追？ 我觉得要符合他每一个点吧。我觉得以我对那位摩羯座了解的话，他就是他内心会有非常多的标准，然后每一个标准都要符合，没有在那边跟你日久培养成说哦这个标准没关系，没有，好像我觉得不会，他就是那个每个标准都是屹立不摇，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比如说， 你说像女王头，但女王头还会倒，但是它的标准不会倒。 对对对对，像中共共产党， 闭嘴，中共共产党真的不会倒，太可怕。 对， 可是我觉得他开的条件是不是那种最低，就是对他来说的最低限度？ 我觉得是， 就是、我不容许，就是我的伴侣他可能不用帅，可是他一定要屌超大这样子，就是每个人的那种最 minimum 的条件不一样这样。 嗯，我对他的了解不是、欸，就是他会觉得说，譬如说，他希望这个人是有才华，然后他的有才华是真的，譬如说要可以跟他看同类型的书，要可以跟他分享这种东西，要有那样子的 sense， 然后不然就是说，譬如说，他要可以体谅他的生活，那当对方可能会比较自我一点，没有办法体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不行，我不会去体谅我。摩羯座不会去体谅你说，因为你现在可能，譬如说你在当兵，或是你现在在考研究所，你现在在怎样，所以你的压力很大，所以你需要另外一个人给你慰藉，而你会有这种，逾矩的行为出现。我觉得摩羯座不会去体谅，他就觉得说不行，我会很以我为中心，就是你们今天会有这样子不符合我标准的行为出现 ，OK， 就是扣分，会吗？ 哦，你说不会体谅你现在到底是怎么了？就你可能很低潮需要他的陪伴，但你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觉得你太多了 之类的，或者是你要的方式不对，你对啊，就是好像是这样，我觉得啦。 我想一下，我觉得说自我真的是有一点，但我觉得是要，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这回归到每个星座好像都是这样，就是看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那个人，就是有些人就是喜欢到你愿意可以放弃一点自己的自我，就是我觉得观察摩羯座有没有认真喜欢你，不是那种跟你玩玩，就是不是那种随便跟你暧昧，因为暧昧还是有分喜欢你多一点或者是喜欢你少一点。我觉得如果他认真的喜欢你的话，是你要去观察他有没有去退让他的原则。就我可能原则是，我下班后不跟别人出去干嘛，假如我下班后不跟别人去喝酒，可是他今天愿意为了你就是打破这个原则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蛮明显，因为他真的蛮爱你，就是应该蛮喜欢你的才会去做出这些打破自己原则的事情。或者是哦，这个也蛮烦的，就是另外一个是去找是不是你自己是不是特别的人，但好像每个星座都这样，就是我可能今天 这个蛮准的，好像是我也看其他星座影片讲，就是今天我会跟大家都说晚安，可我可能会在你的晚安后面加爱心，你就是比较特别， 好好笑。 但你不会知道别人晚安有没有？ 对啊，我怎么会知道啊？ 啊，我干我屁事啊！ 我当唐凤去入侵每个人手机看一下，说，哎、欸，你是传给每个人都没有加爱心， 你就去唐凤底下工作、欸。可是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会在心中赋予你一个特别的，我会觉得我这样对你是特别的，可是你不会知道你是特别的。如果你发现，就是如果你有发现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哦。哦、如果你发现说对方对你特别特别的话，好烦哦，绕口令，就是对方对你比较好，或者是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可能他送别人喝就是红茶，可是送你喝观音拿铁， 好不是好， 那可能就是 他刚好多一杯， 对你比较好，或者是愿不愿意在你身上花钱，我觉得是花时间呢，就是因为摩羯座就是真的蛮自我的，就大家都有一些就叫精忠报国，所以就是。有很多目标要完成，所以他如果愿意在就是他这些目标里面挪出一些时间，就是可能跟你吃饭跟你聊天怎样的，我觉得其实就是你们在暧昧的话，我觉得就是已经算还不错，但对面有一个人就是感觉已经要生气，因为他对方 对、啊、 他的对象都做到这些事情， 对啊，我刚才正想骂，就什么都讲了，该讲都讲了，然后该做的他也对我很特别啊，然后最后再说没有，我们没有要在一起，什么意思？但我觉得对，我觉得，因为那段期间我真的是，有加分有扣分的，不能这样讲，就是有一些事情是我会觉得他好像喜欢我，可是有一些事情会觉得好像又没有那么喜欢的那种感觉，他没有那么喜欢我。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在摩羯座身上就是不喜欢，就是如果摩羯座喜欢你，他就是全盘的让你感受到他的喜欢，而不是。会还在那边让你想说，哎，那这件事情他好像没那么喜欢我，可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又让我觉得他好像是有喜欢，那我觉得这就是没有。 我补充说明，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全星座都适用，就是你刚刚讲这件事，就是我觉得就是就我被喜欢的经验来说，没有一次是那个人喜欢我，我不知道，每一次我都知道，除非他是陌生人，就是你身边的人有喜欢你，他一定会让你一定会感受得出来，他是喜欢你的，但你只是。就是如果他是认真喜欢你，你绝对感受得出来。可是这种时候你要确定的就是，如果你要跟他在一起，选择要不要跟他在一起的话，你要确定的就是他是不是只喜欢你一个人，还是他对大家都这样，就代表他不是只喜欢你。OK， 就代表他对 可能。Oh my god， 渣男。 每个人都这样，但我觉得 中央空调。 所以当你发现对方有喜欢你的时候，你下一步要确认的就是他是不是对大家都这样。但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感受，如果你不要再像 D 卡上面一些就是一些有问题的人。 谁？ 就是不是很多人都很喜欢问说，我的暧昧对象是什么什么星座？那他会对我做什么什么事？可是让我觉得他喜欢我，可是他又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让我好像，请问他，请问水瓶座如果隔很久才回，是不是因为害羞而不回？没有，他就是去跟别人做爱。 好好笑哦，一定要被黄标。 对啊，没有，我就觉得说，就是这一个真正喜欢你的人。绝对是会让你感受得到他喜欢你，我觉得那种东西，那荷尔蒙，一切就是藏不住，真的藏不住，就是不可能。我觉得暗恋这种事情太难藏，除非你们真的完全毫无瓜葛，就是你暗恋就是酒楼的同事，但你不认识他的那种暗恋，他也不认识你，他可能就真的不知道你喜欢他。那如果你们是现实世界认识的人，你们会碰到面，他。被你喜欢的人绝对感受得出来，就是你怪怪的，要么就是他就知道说哦，那你喜欢他。你想想看，你被喜欢的对象应该都知道你喜欢他吧？ 他就不知道啊。 他我觉得他在装哎、欸，我一直秉持，我是不是一直秉持的说法是他在装？ 但我一直真的都觉得他没有在装，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以前都非常明显。就如果按照他的讲法，就是按照他这个人，就是他不喜欢我的时候，他就不见了，他就消失。那。我前面做了非常多我觉得非常非常明显的事情，但他都没有这样觉得，然后直到我们发生一些事情之后，他才、啊、原来你喜欢我，然后他就整个人就是不见了。所以我就觉得那前面那些事情，你是请问一下，你是眼馋吗？是李炳辉吗？ 但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有些人就是你知道暧昧或者是跟很多人在一起之后，他的尺度会被拓得很宽，你知道吗？他可能会觉得说 这不算什么， 或者是他就把你当姐妹，就是 我觉得是耶，当姐妹这件事情很致命，就是他觉得我们的感情不可能会有超过姐妹的情感，所以他觉得我做这件事情都是出于一个 朋友 fit 姐妹的情况下去做，所以他不会有任何的疑心，直到他发现说干你娘，你居然越过那条线，然后才开始去思考所有的可能性，发现哇完蛋，得证你喜欢我不行， 越界越界 越界， 就是对啊，他可能就真的把你，因为他如果觉得你们没可能的话，你做什么他都会觉得你可能也在开玩笑，就是可能像我对我一些姐妹好友，就你可能要喝醉的时候要我们接吻，我都觉得无所谓，因为我就觉得我是也是打从心里觉得就不可能，因为我们就真的很熟，因为我们就真的不可能。那他可能就是如果真的抱着这个心态，他可能就会突然吓到想说，哦，就是原来你们 好过分， 没有在 same page 上面。 对，我觉得我就是那种会乱想的人，我觉得开始会把每个生活的小细节，就是去重新思考说，哎，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可能性？ 刚谈恋爱，刚初心者都会这样子，你会去找很多蛛丝马迹证明他爱你，但却拼不出一个大拼图是他爱你的证据。到底在写 什 么歌词？ 对啊， 什 么吵死人灵戏？ 到底在写什么？ 好好笑， 就是。根本就不好笑，你在敷衍。 我没有在笑，对，我没有。 对，你根本没有在笑， 已经很累。 就是，对，我觉得，但我觉得也是，我觉得你不能从蛛丝马迹去找啦，就是你要从，也是奉劝大家，就是你就直接去感受，你用心，你感受这个人到底喜不喜欢你。如果他是你感受不到他真的喜欢你，那就是没有 感觉不 到。I'm sorry， 忽冷忽热就是冷。I'm sorry， 就是 shout out to 所有星座的人。 好好笑哦， 对，就是大家就是真的要小心。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以某一个事情作为一个结尾啊？ 结尾哦。 对啊， 我想一下， 就是还是你有特别想知道什么事情吗？关于摩羯座？ 没有啊，因为我就真的就觉得自己那几个月很像被玩弄，但没关系啦，我觉得那就过去了。反正现在就是， 那你有想就是觉得最好奇什么事情？对面有人摇头啊，还是我分啊？我可是我什么好分享的吗？ 哇， 我自己的个性哦，可能最后再，我觉得最后再讲一点是明确这件事情。我觉得摩羯座是不太喜欢灰色地带的星座，就是是就是要就要，不要就不要。然后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摩羯座骨子里面应该，我觉得他。就算外表多性解放，就是不管他可能跟你谈论的话题就是多 open 或怎么样，他骨子里面就是一个保守的人，他会希望他的伴侣符合就是那种很就是很四维八德的那种价值观，就是可能要很持家，然后要很照顾我，或者是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他可能可以很爱玩，但他伴侣绝对不可以很爱玩，就是有一点控制。 Oh my god， 双标。 好像有一点点，但我觉得就是这可以negotiate，就是大家可以互相沟通。可是我觉得就是很保守这件事，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太特立独行或者是太怪哦，就是他可能会觉得可以跟你当好朋友。我觉得如果我自己的话，就是选择另外一半，我觉得我还是有时候可能会倾向于选择比较保守的对象，就是。因为摩羯座就喜欢稳定，他不喜欢生活有太多的起伏，所以他喜欢一切都是走在他的计划之中。所以他今天选了一个很危险的人，就代表他的计划很容易有颠簸。像我觉得水瓶座就真的拜托集体进北投焚化炉， 好好笑哦， 就是 点火， 他就希望很平稳。所以如果你是可以给，就是我觉得算是一个找一起生活的对象，就是你们可以一起真的。如果你们可以一起过很平淡的生活的话，我觉得那你们就是你们的感情就可以走，你跟摩羯座的感情就可以走很久。而且我觉得摩羯座不太喜欢讲一些甜言蜜语，有，我觉得尤其是对另外一半，我很少对我另外一半讲。哦， 有人对这种东西就是很反感。 嗯，我会觉得 他不喜欢浪漫， 我不喜欢，我会制造浪漫，他喜欢什么我会去买回来。 可是他不喜欢一些甜言蜜语或是那种 话语， 对 话语，我觉得有时候也不能说太过矫情，我觉得适当就好。因为你每天讲，我会觉得有点是不是有，也不能说廉价，只是我觉得大家表达爱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大家 有，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是你要读懂对方爱的语言， 就是 如果对陈杰来说，他爱的语言就是想要被每天被甜言蜜语呵护，那就代表他的爱的语言就是这样子吧表达。那如果对我而言，我是想要收到就是 Tiffany 钻戒，那我 那又是说女人， 那我的对我来说，我的爱的语言就是物质条件。每个人对爱的语言的诠释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你在跟对方相处的时候，还是就是可以去注意一下你们到底是如何去阐述爱的语言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你跟对方不对频，可能是因为你没有 catch 到他爱的语言是什么。他可能为你做了很多事，但你觉得这没有什么，可对他来说，你懂吗？可能我觉得买衣服或买鞋子，我给你物质上的 support， 对我来说是我想到最棒的方式对你好。可是你可能想要的是你每天对我多对我说一句我爱你， 每天说爱我100遍， 对，定时和我连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蔡依林。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不会觉得好像说一直去问说对方都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不爱你了？所以你要去清楚的看到对方的爱的语言到底是什么。对，然后我觉得对摩羯座而言，爱的语言就是我觉得物质，你还愿不愿意在你身上花钱，还蛮明显的，就是花钱花时间花精力，然后我就不要看他说了什么，但应该他也不会说了什么，就看他做了什么。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世代大家就是天花乱坠啊，就是其实要讲情话或者是要讲什么骗人的话，谁不会讲，就是话术而已。那你真的想要被那些话术骗吗？然后我每天说你是我最爱的人，你就真的是我最爱的人吗？好可怕。 对啊， 就是已经没有什么是、 啊、 没有什么是，这是什么反乌托邦的社会。 对啊，你们好猜忌哦，我好害怕。 不是，就是那种，就是应该是说，我觉得就实际行动是最实际的语言嘛，所以你看他为了你做了什么，就是为是不是 我每天抱你说我好爱你， 这样也有可能是假的啊。他可能每天抱五个人啊。 OMG， 会不会太悲观？ 对啊， 就是我觉得看他做了什么，就是如果我觉得一个真正爱你的摩羯座，会愿意牺牲掉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事物，然后把它换成实际的行动去表现他爱你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甜言蜜语真的就是听听就好。对，而且对啊，所以我觉得总结就是，反正摩羯座就是一个很保守的人，然后比较保守，相对保守的星座。然后就是如果想要试着追求摩羯座的话， 请打0937。 不行吧，这个不能公布。 开玩笑的， 其实也可以啦。 开玩笑的啦， 就是老蔡是摩羯座，陈姐是牡羊座。对 对， 欢迎大家开放两位都应该算开放真友， 开放， 但有一位深陷情伤，谢谢， 拜拜。 好好笑，好烦哦、喔、 对。